以乌干达总统府宣传局副局长奥达克波尔埋科尔为团长的乌干达金热城金正日者研究代表团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热城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